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Hello， 喺台湾黑白讲，今日又请到阿丹尼尔过嚟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丹尼尔啊。 另外仲有神秘嘅老温啊。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 系啦，咁啊，今次唔好讲一啲咁严肃话题啦，不如讲轻松啲啦，讲玩啦。 好啊，玩好啊，开心啊。 好玩咧，咁啊，即系除咗。即係我哋講緊旅行嗰啲玩啊，因為唔好誤會有啲咩。如果 旅遊啦， 夜生活嗰啲，可能要揾人揾翻啲專家過嚟。 係嘅，係嘅， 有啲完全唔識， 係都唔係嘅。 因為同埋玩咧，因為我工作問題咧，都係靠你哋講多啲㗎啦。我十年前翻嚟，基本上除咗即係點到點咯，即係玩下啲酒店啊，帶啲靚仔玩啲樂園，其實冇咩地方可以過。真係玩咧，其實我係1988年。第一次嚟台湾自由行，即系叫玩咗。 哇，算系好早期嘅自由行噶咯。 啊，嗰阵时冇网路啊，冇手机啊， 好辛苦噶。嗰阵时玩得 一张地图噶啫，真系。 所以讲翻话，我第一次嚟台湾，我系喺韩国玩完过嚟嘅，咁啊，不搭火车落高雄，我夜机到台北。 O K， 咁啊， 搭夜车， 搭嗰时仲系旧嘅台北火车站添啦。 O K， 咁啊，搭到11:00，而家冇咗啲通宵车啦，嗰边 啊， 即系台北 取消咗啦吓。 咁嗰时点解搭通宵就因为悭翻晚酒店啊。 系， 咁我朝头早大概6:00到高雄，我记得 差唔多系清晨嘅时候到嘅。 咁我嗰晚咪喺火车上面瞓咯。 系， 咁啊，系啦，咁啊，而家啲。旅行方便啦， 系啦，上网睇啦，上网查啦， 查方便，乜都有，订房又有，乜都齐晒噶。 当时其实都有订房，嗰啲高级酒店咯，咁我啲自由行啲穷学生咁啊，梗系都系 住宾旅馆仔啊咁咯。 咁我去到高雄一落火车，咪第一时间劈低个 行李啦，系啦， 多嘢咁啊，搵个附近啲酒店，又搵啲酒店时间都好得意喎，咁啊，譬如住宿300元。休息8.5，休息3小时或者2小时咁样啦。嗰阵时唔知乜嘢嚟，咩叫休息呢？ 台湾所谓嘅 QK 啊， 系咯。咁系咪系咪即系好 QK 嘅咧？其实咁啊，其实 QK 系咩咧？即系休息咩咧？如果以香港人嚟讲嘅角度系，即系时钟酒店。 系 哦，原来咁样嘅，系啦。 咁嗰阵时唔识，咁啊， 原来真系瞓觉啊。 即系咪等车嘅时候休息一下都几怪嘅？ 系啊，瞓阵觉先，瞌下先吓。 但系我真系休息嘅，真系。就算今时今日耐唔耐都玩下啲时钟酒店住嘅，有阵时广播咧，中间啲卡拉时间， 系 可能即诶喺电视台讲完之后瞓一阵喺张 sofa， 然后中午出到市区，咁再夜啲广播系8:00-9:00， 咁样有5-6个钟头。 晏昼唔知去边，咁我真系搵间时钟酒店3个钟去。 但系休唔休息到啊？嗰啲地方通常。嗰啲隔音好差下 嘅，所以揾咯， 有啲好噶，新嘢有啲系， 哦， 但系咧走廊就听到嘅，譬如我退房咧，开门出嚟咧，哇，隔篱好清楚，咦，呢度又叫我听我， 平轻含含噶嘛，好多都搞到， 但系我真系瞓觉都 未必瞓得着嘅，咁样搞法， 房入边又 OK， 好正， 越瞓越攰，我惊你到时， 我需要休息， 系， 如果唔今晚点开工咧， 哦。 啊！唔好讲呢啲啦， 去玩啦，去玩啦， 唔系呢啲都系玩嘅，其实 一部分啦，玩嘅一部分啦。 呢啲玩我唔识分享啊， 系 得咁啊，丹尼尔讲下啦， 系啊，系咯，丹尼尔可以讲解一下佢桃园嚟噶嘛，所以可以 桃园 介绍一下桃园啲景点，又或者你嘅环境啊、背景 啊，好啊吓。桃园其实都我介绍一下地理环境啦，桃园都几特别下嘅，因为佢系喺台北市同埋新北市嘅下面啦，吓咁。佢其实个县市唔系好大嘅，相对嚟讲有啲细啲嘅，咁样就系，但系佢就系一个狭长型嘅县市嚟嘅，所以就变成讲话有山又有海啦，吓、啊，即系你可以好近距离咁样，又可以睇到，即系从喺山又可以， 即系比较多元化啲， 系啦，多元化啲嘅吓，咁、啊、样就。兼且同埋个市政府佢有啲规划啦，即係希望就係大家去嚟旅游有得玩嘅。咁样所以就有某啲部分嘅规划唔错嘅。好似举个例子啦，桃园呢好特别嘅，佢係有好多工业嘅，即係佢有啲工业嗰啲，有啲 工厂区嗰啲， 工厂嗰啲係啦，生产嘅部分嘅。咁有啲农业嘅。咁样呢个市政府就同嗰啲公司呢有规划，即係有規劃，就變成講話，我一個工廠裏面就有劃咗一區咧，就可以嚟觀光嘅觀光工廠。 哦， 系啦， 观光工厂 系啦，观光工厂咁样，你哋嚟参观，咁样又可以嚟玩啊，咁样啦。我举个例子，好似有啲系做个番碱嘅。 哦，手工揀嗰啲， 手工揀咁样，你可以睇下，番碱嘅生产流程嗰啲咁样啦，又跟住佢有一区就系你可以大家 D I Y 嘅，自己一齐做，系啦，咁样就又可以有佢有又会有啲公司嘅历史介绍咁样啦，咁样又即系好适合有啲系好适合嘅亲子活动咁样，或者系你哋想。知性之類啊，即係想了解多啲呢啲生產嘅流程，或者係知道多啲嘢咁樣，即係半個博物館咁樣啦嚇，但係有得玩嘅又嚇，咁樣就可以去參觀嚇。咁樣有啲就係星期六日都有開嘅，你直接去就得噶啦嚇。咁有啲工廠咧，佢就係預約嚇，即係預約嘅話，咁樣就佢會有啲 佢導覽員、 導覽員嗰啲咁樣 介紹啊， 係啦嚇。同埋有啲係真係好大間嘅工廠嚇。 不過台灣好似近年好興去 係啦 觀光工廠， 係啦。 一家大細咁樣， 但係桃園係先咯，第一個縣市，跟住其他縣市睇到，好又好成功喎，咁樣就跟住嚟學啦。但係桃園係最完整，有接近30间。 30间咁多， 好多噶吓， 即系咩生产类别嘅厂咧？ 譬如好似食品方面啦，吓系啊，食品方面啦，咁样就或者系有啲系工业啦，吓工业部分啦，可以 即系可以学嘢又可以玩啊。 系啦吓，咁样譬如嗰啲嗰啲音响啊，嗰啲哇都有嘅，好多的 音响都有， 系 啊,、哦、啊，或者系单车啊都有嘅吓、啊。 即系睇佢点生产一嚿嘢。 系啦系啦吓，咁、啊、样佢同埋有啲系点讲？佢有规划个园区咁样，你可以去行咁样咯吓、啊。 如果想知道呢啲资讯嘅话，系喺边度可以？即系上网都查得到。 系上网可以查得到嘅，可以上去 观光工厂、 桃园佢哋嗰个市政府嗰个网页，佢就系有一个地方就系会有 介绍呢啲啦， 旅游景点啊咁样，其中一个大一个部分就系观光工厂啦。 嗯， 咁、啊、样另外就系、是、桃园其实都几多秘境下嘅， 秘境系好重要啊！呢个 旅行团会带 噶呢啲， 旅行团会带。好似我哋桃园最，如果你地图睇嚟讲咧，最东边嗰边咧系一个最大嘅乡镇嚟嘅，即系而家区啦，行政区叫福兴乡吓。咁、样，但系咧呢、這个最大嘅区咧，其实就系人口最少嘅，因为佢系山地嚟嘅， 山区 系啦，即系嗰啲原住民嗰啲为主嘅。但系佢上面就风景非常非常之靓吓，咁样就可以即系你可以喺如果你大家外地嚟嘅话，喺桃园或者中壢，即系以呢两个点市中心开始往山里面行嘅话，一条线咁样啦，咁样去玩嘅话，真系好玩成日嘅，真系吓，咁样就好似福兴乡咁样，就系会有个地方叫小乌来个 Skywalk 天空步道，唔使去到美国。桃园就有啦，系、 哦、 啊，咁样就可以去行一行啦，又跟住一直行落嚟啦，咁样好似慈湖啊嗰啲，就系、是、可以睇到啲历史吓，咁、样就因为 慈湖都喺福兴嗰边啊， 慈湖其实算系应该系算系大溪， 其实我 大溪区啦， 慈湖、啊、不过冇乜机会， 系、 慈湖系乜嘢噶？ 其实就系呢个市政府佢有规划一个两蒋文化园区啦，因为其实 即系蒋经国同蒋中正啦 吓，佢哋都系喺嗰边个墓园吓，咁样但系佢就变成一个好靓嘅园区，咁样可以睇到啲历史啊介绍咁样嘢，跟住好大嘅公园咁样啦吓、你可以睇到即系嗰啲铜像啊，百几个铜像喺晒个公园， 未俾人斩啊！ 就系之前有一阵子系，当然啦，呢个有少少扯开话题啦，就系之前有一阵好多人就 去奖嘛， 去奖化咁样。佢哋就係反其道而行， 收集即係、各地嘅唔要嘅，即係長工嘅銅像， 放曬喺個公園嗰度。 以前嘅話，好多嗰啲學校啊，掛好多嗰啲 車站前面啊，呢啲係啊，主要嘅地標 係咯。咁可能就係即係 橋大都有啦， 有好幾個啦， 係咯，係咁樣就 咁有一輪即係去獎之後咧，好多都咩嘅， 係啦， 即係將嗰啲銅像 啦。咁啊呢樣題外話揾次我哋講下台灣嘅政治環境啦。 O K 啊，系啊， 讲立场嘅， 系我哋中立 环境嘅， 系啦， 即系政治嘅现况啊啲嘢啦， 系啦， 又继续讲旅游啦， 系又跟住系咯，咁样就 大溪，我记得咧插个嘴先啊 ，O K， 佢好出名有条老街好正嘅， 系啊，好多嘢食嘅，大溪桃园有美食嘅， 好正嘅嗰条老街，大家可以去睇下大溪啊呢个地方， 系啊，因为大溪咧，其实就系佢系一个山城嚟嘅，咁样，但系佢又系之前一直有做贸易吓，即系佢沿住有一条河咁样去做贸易， 好靓噶，嗰边望佢河景都好靓， 所以睇到好好靓嘅建筑物啦，古典嘅建筑物，因为佢有规划过吓，咁样就变成讲你行住嗰条老街，两边都系好古典嘅建筑物啦，系有整辑过啦，吓咁样，跟住有啲在地美食啦，好似豆干啊， 哦，好出名啊，豆制品嗰啲，系啦，豆干啊，最出名噶啦 吓，即系兼且系佢有一啲系热食嘅，即 系现煮噶啦， 系现煮嘅， 煮嘅。 但有啲咧，佢就系包装好嘅，咁样你可以买啲手信翻去啦， 手信啦， 系啦，系啊，吓咁样就。 其实我哋而家喺台湾好多嗰啲超级市场买到嗰啲豆干嗰啲，其实都喺嗰个地方做嘅，系啊，因为嗰度系最出名就做呢样嘢， 系啦， 大溪， 系啦， 大溪。譬如当地你可以去到嗰个老街度，好多卖嗰啲相关就譬如臭豆腐啊、炸豆腐啊，又或者豆干啊、豆皮啊，乜都有噶，好正噶，吓好好热闹添啊！礼拜六日咧系车水马龙啊，简直嗰度， 佢就要会划成一个行人专用区咁样， 系啊，好多人去嗰度， 就系星期六日咧就封街嘅，即系大家可以行嘅，车唔入得去嘅，车要停喺外面嘅停车场。 同埋我感觉去嗰条街咧，好似去到嗰啲即系清朝嗰个感觉嘅。即系啲建筑物咧，好特别嘅，即系民国啊、清朝啊， 保留翻咯， 系啊，好特别嘅，民初嗰啲咁样嘅，你着到古装去咧，好夹嘅嗰啲嘢，吓，即系好几好咯个环境，我觉得值得一去嘅， 系值得去嘅。 咁同埋我补充下啦，大溪落啲就系两掌嗰边嚟噶嘛，好似石岗。水库嗰边嘅冇错， 石门水库系 石门水库， 另外一边 吓，另外一边嘅系，哦唔同嘅，哦 OK OK， 系，但系嗰边就系又系一个园区咯，即系又系可以去行咯，可以从佢因为石门水库讲翻啦，就系北台湾嚟讲咧最大嘅水塘咧，其实就系石门水库， 系， 当然啦，另外仲有翡翠水库，翡翠水库主要就系供应嗰啲水俾 台北市 啦吓，但系其他大台北地区或者桃园都系石门水库嗰边嘅，咁样， 点解石门水库我觉得好特别咧？因为佢都是一个景点啦，而家其实咁啊，礼拜六日咧，佢有阵时系好似话放水落嚟咧，都系好壮观嘅， 系好壮观嘅， 好靓嘅。 冇放水嘅时候，你系行到去个坝底嗰度， 坝底度 系就睇哇，真系几廿层楼高， 好壮观。但一放水咧，炒起上嚟嘅，嗰啲系特登，哇，好靓， 好靓， 嗰度好靓， 系啊， 系同埋佢有一样 啱时间先有机会睇到啦。 佢好似周不时都放水噶， 水满嘅时候咧，落完雨咯，系呢期游水你就。喺行去坝底啦，唔一样嘅，即系 争啲， 唔一样嘅风光咯，吓，即系 同埋佢最出名一样嘢就系食嗰啲鱼啊， 系啦，系嘛，当初又有规划嘅，即系个水塘里面有养鱼，系啊，所以变咗嗰个附近咧有啲食所谓活鱼，系，即系现 活鱼大餐啊嗰啲嘅，啊， 系啦。 哇，好正啊！呢个我食过， 系因为当初就喺水塘里面有养鱼，咁啊喺里面捉啲鱼，就可以攞嚟食啦。系啦，咁样就又系即系点讲啊？ 好有特色噶， 系啦，有特色又可以去玩，又可以有得食。系啦，呢个桃园又规划得 佢嗰度附近都好多餐厅嘅，每一个都强调就系话咩活鱼十劈啊、三劈啊、六劈啊咁样分嘅，即系变咗一条鱼好长噶， 系 即 系好大只噶， 成一米几一条鱼。嗰啲咁样嘅喎，所以佢整咗好多料理出嚟，可以又有煎煮炸乜都有， 煲汤 啊，煲汤啊， 鱼头 好多嘅，好正嘅，系，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下呢啲，可能旅行团平时嗰旅行团未必会带到去咯， 同埋而家 比较少， 香港人嚟台湾应该都跟团就唔多噶啦， 唔多噶， 自由行多，系啊， 但 系 自由行变咗你 书有冇介绍咁详细啊？ 好少，呢个好少， 好似嗰啲观光工厂嘅话，真系少啲，系啦。 系有，因为有啲点咧，你写书可能噏两句就冇咗嘅，即系讲唔得几多，但系就好值得去嘅啲地方。 系啊， 吓咁佢好似石门水库啊嗰啲，我觉得 OK 咯，嗰啲真系。 但系另外仲有一个点，就系好似海边啦，海边其实都几靓下嘅。 系咪叫富基定竹围啊？ 叫做竹围有系竹围渔港啦，吓咁样就同埋即系佢有条彩虹桥嘅，好靓嘅系，咁样就 哇嗰度好大啊！而家规划得 系啊，即 系最近都有睇过。 系啦，即系佢又系规划。话又系少观光嘅方式啦，即系大家可以过去食下鱼啊， 食 海 鲜。佢自己好似而家起咗个好大型嗰啲海鲜市场， 系啦。 跟住咧，楼上有餐厅咁样，好特别嘅， 系即系公家嘅，即系公家一个海鲜市场咁样。佢地面咧，即系一楼，即系我台湾一楼，即系香港嘅地面咧，佢就规划就系一个 鱼市场， 鱼市场嚟嘅咧，卖鱼 买新鲜嘅鱼

佢就玩法唔系咁样嘅。 哦， 即系咧，佢咧就出嚟竞价500蚊，但系咧大家唔会出价，然后跟住咧老细就会减价450。 哦，即系有晒默契嘅咧。 系啦，即系出到一个价咧，大家就会嚟买， 开始嚟抢啦。 系啦，或者佢系啦， 越卖越平， 越卖越平嘅吓。咁好得意。 桃园都几好，又有玩海嘅嘢，有玩山嘅嘢， 系啦， 真系唔错，又有文化历史嘅嘢， 历史啦， 系啦，两奖， 两奖你应该睇下，因为毕竟都系台湾历史嘅一部分啦。 系， 虽然而家网络上可能有啲唔承认嗰段历史啦，咁但系发生嘅嘢都系一个历史嚟噶嘛。 系，咁当然啦，如果香港人嚟到台湾，梗系多啲要了解即系在地嘅文化啦，台湾嘅文化啦。咁我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呢个， 即系讲到旅游啦，其实就系台湾咧。好得意嘅观光局呢其实是 under 在交通部底下的。 哦、 即如果呢台湾你们想要找一下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可以上观光局的网页上去看一看、 哦 啊。即全台湾有哪些地方好玩甚至住宿那些他都会介绍的。 是 的这个就可以上去他们官方的网站看一看。 嗯，都好方便咯， 系好方便嘅。 嗯嗯， 咁当然桃园可能有啲基本嘢，好多人都去过噶啦，咩小人国啊，咩六福村、啊， 六福村野生动物园， 嗰啲都适合一家大细玩嘅。 系啊，系、嗯， 即系小人国唔系净系话得嗰啲模型。佢仲有个儿童游乐场嘅， 系啊， 我都带个细路仔去玩到好。 嗰个其实系好大嘅，好多嘢玩嘅，其实都算系。只不过离北部远少少咯，变咗好多人即系如果自由行嘅话就比较偏远啲。 系啦， 但系其实而家有啲酒店咧，佢系有啲专车可以送嘅。 系 啦，你可以注意一下。系六福村有一个咯， 六福村就系野生动物园啦，即系将你即系将我哋人。运喺架车度拎下俾啲动物睇啊！ 系 咁啊，佢亦都有啲其他玩嘅地方。 有机动游戏嘅，我都有去过，系佢有住吓。 其实佢都算系比较早期嘅一个叫做小人国嘅地方。佢仲好似早过深圳嗰个世界之窗， 早好多 系啊， 系 啊。 我1988年嚟就系去过小人国同福村两个都去过，但嗰时未有机动游戏噶。 系嗰时未有， 即系纯粹系睇嗰啲小人国， 净系得模型咯。 系 咁啊，全台湾嘅模型啦，同埋世界各地都有啲咁样。咁啊，六福村真系睇动物 嘅 啫。 按照比例嘅，按照比例缩小嘅、 啊。当时就得呢啲，后屘而家都话啲机动游戏啦，当然一家大细啱晒啦。 系啊，有 即系攞历史嘅嗰啲。 系不过如果游乐场嚟讲系南部嗰个啦，最大啦。 哦， 系啊，嗰、那个就系最大。 我意大我仔好开心添。 系 嗰、那个。桃园有咩背景啊？ 桃园啊，其实就系海边啦。我头仲漏讲过啦，系同埋有个灯塔嘅。 灯塔都有啊， 系有个灯塔嘅。 灯塔就鹅銮鼻嘅添， 要。当然啦，嗰个系比较有名啲啦，吓，因为 即系你竹围渔港嗰度有个灯塔。 再落少少，观音乡系观音区嗰边系 ，OK， 嗰边有一个系吓，咁样有灯塔。其实嗰个灯塔就系点讲啊？又系。好有歷史嘅啦，已經係 哦， 咁、啊、有啲人又會喺個影婚紗相嗰啲咁樣咯，咁樣就桃園嘅就係、 是、市內咧，市內有咩譬如值得食嘅嘢啊、出名嘅嘢啊，呢啲、哦 okay, 要介紹下。 係呢、這個係頭先又未講到，就係、是、桃園咧， 我知道好多嘢食嘅，其實 有好特別嘅桃園咧，一 補充咯， 呢、這個區咧，即係成個桃園、桃園呢個市咧，主要就係、是有分南北嘅，其實 哦，咁 即 係 有北桃園 南北 係。北桃園是南桃園，因為佢咧桃園係好特別，就係兩個好主要嘅城市，以呢兩個城市為軸心去放射線咁樣散出去，係、 哦、 咁樣就係一個嘅桃園區啦，而家嘅係以前桃園市啦，嚇同埋中壢市，而家係中壢區， 哦 即係桃園市，即係桃園區咧，就係算係北桃園嘅，係咁樣佢嘅生活圈咧，其實係靠近台北嘅，係。 即係比較接近台北嘅方式。 因為其實大概呢十年啦，呢十年就係台北啲樓價比較高啲，咁樣好多人嚟桃園住，咁樣就台北翻工，所以生活圈係比較近台北嘅。但係咧，中壢咧就係算係南桃園，就會同桃竹苗，我哋以前其實桃竹苗係一區嚟嘅，咁樣就會比較 新竹苗栗嗰啲接近啲啦。 咁樣就，但係咧呢兩個地方咧。一系主要市区啦，咁样就会有都有夜市，桃园有个夜市啦，叫桃园夜市吓，喺中正路嗰度啦吓。中壢嗰个咧就大啲嘅，中壢有好几个吓。佢最大个就系新闻夜市啦，新闻夜市其实好多美食噶吓。 有咩特色食品噶？你所知？ 嗱，中壢就系牛肉面啦。 哦，系啊，呢个出名，呢个出名。中壢牛肉面好有名 嘅。系啊，即系其实佢已经开咗好多分店啦，即系全省各地其实都会有中壢乜乜牛肉面。 中壢牛肉面系出名吓。不过我觉得中壢牛肉面啲牛肉就比较硬啲嘅。 系， 听讲话，即系当地人咧系中意咬，有啲咬口啊，所以系比较硬啲。 咬尖。 系啦系啦，如果系食惯有啲软腍啊嗰啲咧，嗰啲牛肉面嗰啲咧，就中壢嗰个食法就唔同嘅，即系几硬啊，硬嘅。是硬的直头。咁好似我个台北即是火车站上面都有好多牛肉面㗎嘛。嗰啲牛肉面就好腍㗎啦。好即係唔同嘅风味囉。中壢真係特别好似硬啲㗎係咪 係呀即係佢会有少少嚼劲囉即係。 係呀 比较 Q 啲嘅。 其实唔止少少係好几硬呀。咬到呢哇牙签都用咗几支嘅食完之后即係几硬囉可以橡筋咁好劲嘅。但当地人好鍾意食㗎喎。 兼且加汤加面唔使钱啦。 係呀加汤加面唔使钱呢个又系就系佢系创举嚟嘅啫， 系啊， 好似其他地方其实之前都冇嘅， 系 桃园中壢 都有， 系而家开始有咯， 跟住咯吓，跟住嚟咯， 系咁其实桃园中壢人口都唔少嘅， 系啊， 而家 系啊，即系桃园同中壢咧，如果你话讲话人口数嚟讲嘅话系好多嘅，所以变成讲话桃园先前两年前三年嘅时候，2014年年尾升咗格啦，所以变成一个直辖市，而且桃园县吓咁样就兼且第即系头先。有讲到啦，即系桃园中壢有跟放射线咁样散出去，其实佢旁边有啲卫星城市嘅，咁样我举个例子，好似中壢附近咧有平镇啊、龙岗嗰啲咁样啦。龙岗其实啲好特别噶，因为其实龙岗佢系一个以前嚟讲系一个军眷村 嚟嘅， 系啦，因为好多军 即系以前老兵啊嗰啲住嗰啲地方啦，佢屋啦。 咁样其中有一个就系好特别，因为当初就系历史因素啦，好多嗰啲当初云南。撤退嚟嗰啲老兵，咁样咧就住喺龙岗嗰度啦。所以咧好特别就系咧，佢个地方咧就系有好多美食嘅，系云南方面嘅美食，系 啦， 云南米线嗰啲酸酸辣辣，大家中意食，中意 一定去龙岗啊， 去龙岗非常道地嘅，系啦。 咁老兵好多唔同嘅省份嚟啦， 山东都好多啊。 你只系眷村咧，其实最出名就系咩咧？譬如山东啊嗰啲食品啊，有啲川菜食品，有啲云南食品夹埋一齐嘅，系几特别嘅。同埋最，我觉得好特别有一样嘢就 系。 好平嘅， 系， 但份量好大嘅， 系， 系啊，呢个我觉得几过瘾， 系啊。 咁其实好多旅行社就唔会去咁嘅眷村啊，睇嗰啲环境嘅，咁但我哋喺台湾住得耐咧，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食嘅， 系啊， 因为抵食夹大件， 系， 系啊，又热情嗰度啲人， 系， 系咯，我觉得唔错噶，譬如山东菜啊嗰啲几好噶， 系，我都有食过一次，就系即系嗰啲眷村眷。即係嗰啲老兵第二代第三代啦，咁樣佢哋接住家族嚟做嘅，咁樣一個早餐店嚟嘅，有好特別嘅。佢嗰啲即係我哋一般喺台灣去好多早餐店嘅，即係大家都會朝頭早早餐去早餐店買早餐拎翻公司食嘅。咁樣佢哋咧就係手工現做嘅，即係嗰啲蛋餅嗰啲咧，佢唔係用煎嘅，即係一般嚟講台灣你食嗰啲早餐店都係用煎，佢哋用炸嘅。 炸 蛋饼 哦，咦得喎呢个 好香口，但系当然啦，食咗几片一片 又村嗰啲 系啦，佢哋 省嘅嗰啲 眷村， 咁我就冇问啦。 好多噶，佢唔同嘅兵嗰啲嚟嘅地方唔同， 台中都好多广东兵啊， 系， 因为嗰时 系 国民党啲国军啦，全国各地各省都有啊，保卫台湾啦，全部走晒嚟咯，个外省兵啦， 系， 即系广东兵嚟咗台中。 台中唔少廣 唔少嘅，哦， 我識幾個廣東人嘅當時啊，即 係 讀書嗰陣啦。 不過講開中壢同桃園咧，其實一樣嘢都好出名，有兩樣咧，我可以提供一下啦。第一樣就係一個花生糖， 系嘛？ 嗰、那个系龙潭嗰边嘅， 龙潭嗰边嘅花生糖好出名 嘅，系啊，系啊，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因为我带好多香港朋友咧，每次经过个交流道附近咧，一定要落嚟买嘅， 系啊，休息站买， 系啦，嗰只花生糖点样特别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食咧，可能唔同嘅，黐牙啊，又好甜啊，又或者散收收，即系唔香啊嗰花生，哇！唔系嘅，龙潭嗰花生咧，真系正到咧，佢强调唔黐牙。 系， 又唔会好甜， 有香嘅有花生， 但花生香到咧，直头系真系顶唔顺嘅，真系食完又想食，食完又想食，食唔停嘅， 食唔停。 呢、這个我唔系卖广告啦，但系只不过系真系好正嘅呢只花生糖， 其中一种好美食，兼且可以带得翻走。 系啊系啊，龙潭呢个咧，你如果香港朋友想买送俾人哋嘅做礼物啊、嗯，香港朋友。呢樣係好正嘅花生糖，唔好話淨係買咩鳳梨酥啊，咩嗰啲餅嗰啲嘢啦，花生糖都係呢樣。 花生糖。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嗯，我又可以補充下，就係、是其實桃園中壢咧好出名食咩老味好正嘅。 哦，系， 即系我次次去食亲嗰啲咩牛肉面咧、嗯，一定要搭一大盘咧， 系啦，卤味， 成大碟嗰啲卤水嘢嘅，好正噶。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度发源地定点嘅，我唔知啊。因为可能老兵比较多咧、其实。外省人、山東人好中意食滷水嘢嘅，我唔知點解，即係食嗰啲牛肝啊、 滷蛋啊、滷海帶、啊， 係啦。所以我建議有啲香港人嚟到台灣咧，唔好淨係去嗰啲咩士林夜市啊、逢甲夜市嗰啲排隊嘅滷味咧，係唔同味嘅其實。同嗰度嗰啲桃園啊、中壢嗰啲滷味咧，係兩回事嚟嘅。 佢哋個滷係個煲係唔會換嘅，即係加 再 加水落去。係 啊，係啊，係啊，同埋咧，佢整出嚟咧個賣相係好正嘅，係成個成盤菜咁樣嘅，係真係好美味嗰只，仲有豬耳仔啊、豬頭啊、豬頭肉啊、腎啊，哇！嗰啲咩鴨翼啊，哇！ 即係好入味咯，即係入到去裏面。 好正，係啊！我係喺台灣咧。发觉嗰度做嘅卤味最正嘅， 系 龙潭 啊，唔系龙潭，系桃园中壢嗰边， 即系大家都好习惯食一碗牛肉面，再加一碟嘢， 加碟嗰啲卤水嘢噶啦， 系啦， 咁我每次食嗰啲咧，我都唔会叫嗰啲好大面、好大碗嘅面，因为佢面好大碗嘅，随时咁有时我叫过嗰啲，譬如嗰啲叫做卤肉面啊，或者嗰啲洋春面， 系 咁啊，再搭过就 系 一大盘嗰卤水嘢， 系 哇，嗰啲先正啊，或者送个啤酒咧，哇，流晒口水嘅， 系 啊。呢樣嘢可以強調，因為其他地方未必有咁樣食法。但係中壢桃園就係成大盤嘅滷水嘢，好開心嘅食得。係啊，呢個補充啦，大家參考一下啦。 頭先又講到龍潭啦，龍潭有一個好靚嘅景點，叫龍潭大池啦。即係好多其實好似前一陣子桃園嘅，即係有個燈會，即係我哋過年嘅時候會 睇 燈嘅，喺 每年嘅燈會 係喺龍潭嚇，咁樣就一個好大嘅池。其實桃園咧又係農業。又係佔咗一部分嘅，所以其實桃園好特別咧。如果你哋喺地圖睇，即係睇個衛星影像咧，桃園係好多嘅祠堂嘅。 啊，祠堂 係皮塘，即係我哋台灣所謂皮塘之鄉，係、好多。即係其實佢係點講咧？可以養魚，但其實佢都係有一個調節水，即係個水位嘅功能。即係如果你落雨，嗰啲水就積曬喺 過多嘅話，就留喺嗰度。 但係如果乾水乾嘅時候就，即係嗰啲水可以攞嚟用嘅，可以攞嚟灌溉。 我哋嗰啲叫滯留池咯，即係預咗個位，到時要萬一水浸大雨咧，可以留咗落嗰度先，唔好留喺民居啊、田地嗰啲嘢。 係啦，即係可以平時枯水期啊嗰啲咁攞嚟灌溉嘅， 系 咁样就呢、這个系桃园就系、是、其实都好多农地啦，系、啊，即系市区系人口比较密集啲，但系离开咗市区去到啲比较其他嘅区嘅部分嘅时候，其实你睇到诶又几靓嘅绿油油咁样嘅。 咁因为点解我又熟，即系熟少少有北部，譬如桃园啊、林口嗰啲地方，因为我每周不时都会去嘅，因为我有啲客啊、啲厂喺嗰度嘅，所以次次都会出差两日喺嗰度，咁啊好正噶啦，哇！啲朋友又熱情，啲客又熱情，食嘢又 happy， 所以多少都會比較知道。同埋我成日會帶好多香港人咧，每次即係去到桃園機場送佢機之前咧，都會經過桃園噶嘛，實 係 咁啊，實揾下啲附近啲嘢食嘅，咁啊，大概都會知道。 食完就上機， 知道誒好正啊，有啲滷味啊，各樣嘢係 very good 嘅。 係啊， 同埋講起林口咧，我覺得個地方大家都可以參觀下，我覺得幾得意。 係 長庚醫院 哦，係 啊，其實。抵参观医院 系啦， 咁搞笑。 呢个都系景点嚟噶。 讲梗系唔系景点啦，呢个绝对唔系景点，会有人提添啦。但系我觉得大家去睇下， 系 因为长庚医院个 B 1咧个地下室嗰个个好大 美食街， 美食街 系 好大嘅 巨型啊，直头 乜嘢都有嘅，有食面啦，食西餐啦，乜都有。 嗰个黑即系遮住你眼戴落去，净系嗰个先打开你嘅眼咧，你完全会估到系医院嚟嘅，就咁望落去啦。 同埋好大喎，撞失路喎， 当然 撞失路喎。 你隔篱左右可能有人定住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輸液啦， 係輸液啊，要點滴啊， 點滴啦，咁你喺度食緊嘢，咁你就知其實真係醫院嚟。 醫院嚟。 喂，佢面積我諗成半個足球場有冇咧？超過 我諗好大喎， 即係呢個咁嘅食街咧，你喺香港係 見唔到嘅 場先至會有機會咁上下， 都冇咁大啊， 都冇咁 冇咁大，冇咁大。 所以長庚醫院林口嗰間咧，大家可以真係 參觀 下。哇，好壯觀喎！嗰啲 係真係好壯觀。 佢自助餐最出名嘅，我覺得。哇，简直系几十道菜咧，系啊，好开心啊！净系你唔食咧，净系睇都开心啊！ 同埋素食啦，有素食啦， 多到咧，哇，好仲劲过五星级酒店嗰啲嗰啲菜， 不同种类都有， 好多嘢食。咁我系觉得值得去参观啫， 系值得， 唔系景点嚟嘅，但系值得去睇。 如果有机会去到， 同埋咧，而家有捷运添啦， 系仲方便。 转开台北，你搭几个站过去林口， 行落去就系啦， 嚟睇下咯。同埋咧，好平噶呢嘢食，因为据讲话系医院咧 有补贴嘅， 好似超平租俾佢哋啊， 超平租俾佢哋系， 因为唔系赚到尽噶嘛，呢度啲嘢 水电啊嗰啲又其实都系收好少嘅，所以佢哋成本低啲就会平啲， 平啲，好正啊！ 大家去执佢睇下啦。 不过时间又开始 差唔多啊，都好开心。 又未尽哦， 亲自去玩一下呢个听你讲， 我都仲想讲其他好多景点，因为我成日带好多香港人，我净系阿里山都去咗五六次，你明嘛？即系 死咗我一次都未去过， 我仲多过好多台湾人去过嘅次数添啊！ 好啦，咁啊，旅游嘅有排讲啦， 有排讲， 下次又有机会又讲下。 好啊， 系啦，欢迎大家嚟桃园啦。 系咯，咁有咩问又到我哋有兴趣到我哋群组啊，交流下，倾下偈咯。 系咯 ，YouTube 留言啊，想知道乜嘢都可以多啲俾我意见啦。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